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梨园金曲，请看传统小戏《喜荣归》。赵廷玉得中状元，装扮成乞丐回来试探家人。岳母崔氏嫌廷爱富，逼他退婚。老家院崔平也是个势利小人，赵廷玉之妻崔秀英却一往情深，矢志不渝。待真相大白后，岳母和老家院都羞愧得无地自容。 福门胜似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个在叫我 啊？来人，敢是崔平 啊？不，是哪一个这么大胆敢叫我翠萍呢？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 啊 都不认识了？ 哦，原来是赵姑老爷回来着，劳碌不止，多有得罪。哦，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哎，你哪里知道啊，我进京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啊，就病倒了啊。 那我家小姐怎给你的金子呢？ 哦，又被贼人偷去了。 哎呦，这个做贼的也不长眼睛，怎么单单偷你的事儿？ 这才是时运不济哟。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哟？ 往里通禀，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哈哈，你叫哪一个去通禀呢？ 我让你通禀啊。 莫话，你让我去通禀啊？ 哎， 哼，我自己叫我自己还叫他不动了，让我去通禀。 这 往下站一点。再往下站一点，还给我往下！ 你让赵姑老爷啊站到哪里去？ 反正就这么块地方，你高兴站哪里就站哪里呀！ 你这个老奴才也来耍小女我，霎时再见。 霎时再见。我看你呀、是黄鼠狼变猫，变一死也变不高啊，还霎时再见呢。耶，我倒想起来了，我家小姐平日里把赵姑老爷是夸了又夸，赞了又赞，今日赵姑老爷落得个乞讨回来，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就说赵姑老爷得中回来着，让他们两个一见面来一个先喜而后忧，我在中间也好看看笑话。对，就是这个主意哦。有请小姐。 两出门呢，许多的啰嗦，什么梳个头洗个脸还要擦一个粉呢、啊。哎，我倒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夜都还没有睡觉嘞。我先去找一个地方先睡一下头。哎呀，知道是姑娘你来着，就是给我天大的胆子，哎，我也不敢呢、啊。 有道是啊，不知者不怪罪。我说老苍头啊、哎，你起来吧。 哦，耶、哎！ 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你起来。 哎呦，姑娘哎，你喝着我一大跳哎。 哎，我说老苍头 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噻？ 哦，姑娘哎，你见喜，你见喜哟。 姑娘我筹有千万，这喜从何来哟？ 照顾老爷得重回来着，岂不是一大喜吗？ 我话赵郎他得重了， 重着， 可是真的 真的哦。 骗我呀？ 哎呦，姑娘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的？ 哎呀，我说老苍头哎， 在 你闪开了。 谢谢灶王老爷哦！ 哎呀，我说老苍头 啊，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呐、啊！ 姑娘哎，你这双眼睛就跟那个水灵铛一样啊！ 哎呦，我是说啊，我们赵郎是个好样的、 啊， 我不会看错你、嗯，他是个有出息的人，将来呀一定会发 发 嗯发。 哎呦姑娘哎，不能再发了，再发就成了发面包了。 哎，老苍头 啊， 依我看呐、啊，老夫人这个人呐、啊，就不是个好人。 耶，老夫人怎么能说不是好人呢？ 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哎，中了，中了，中了。 哎老苍头 啊， 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他好不好啊？ 耶，老夫人又不是那个不能不能不能滚，怎么能耍笑呢？ 哪个这么嫌贫爱富的呀？ 那哪一个去请呢？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 好嘞。 母亲出堂，孩儿有请。 来着。灯花落地，定有喜事临门。女儿啦，把妈妈我请出来，为着么事噻？ 妈妈娘哎，这就叫命啊！ 阿姐，把妈妈我请出来。就是为着耍小为娘的呀。 妈妈娘哎，你不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魔花中着。 嗯，作者管了。 他也先许得中着，待我谢帖还谢帝哟、哦嗯、 你当谢帖的 贤婿的种子正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里哟、 哦、哎呦妈妈娘哎，像女儿我这样的人还有么好眼里山 贤婿的种子那个掌印的夫人呐、啊阿、哎、爷就是我儿你的刘伟 有或有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得中啊这个掌印的夫人嘛、啊、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啊这他人在哪里哦？ 哎呦，老苍头啊，你不是说我们赵郎得中了，他人在哪里呀、啊？ 现在府门以外。 哎呦，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耶！ 哎呀。 呦，快快有请哦、 哎、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叫人好喜啊。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喽，等一下子一见面呐、啊、你连哭都哭不出来哟。哎，手破烂的、哎、 你叫些什么？ 你一边有请呐、啊、 你去通禀 啊，夫人小姐照顾老爷回来着。 阿爷先是嘎来着，带我快快去迎亲呢、 哎、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呀、 哦、哎呦我去我去、 哎、 我去， 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呀、哦、赵郎在哪里？ 哎呦贤婿在哪里？ 赵郎在哪里？ 贤婿在哪里？ 赵郎 贤婿在 岳母，小姐，小姐，岳母，岳母。 你讲些什么？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啊，你让我退婚呐？岳母稍待，我去写。来， 哎，你要到哪里去啊？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啊。 你这是，哎呦，怎么讲呢？ 小姐， 上前带住他。 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哦，哪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那把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们走上。 参见段文诺， 看你更换。 是。 了官回来了，怎么不见人跪着见我嘛？ 贤婿啊，你做主管了，老沈我给你。 哎呦，妈妈娘哎，还是让女儿给你带跪了吧。 小姐请起。 哎呦，贤婿快恩，贤婿快恩哦。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见你哦。 贤婿啊，你做官就做着官，我是要伴着画廊，是他爱我母女啊，我把你这个外巧聪明的 小东西哟、 哦，贤婿做着官，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多亏小姐赐我银两，我还要一些你的大。恩呐， 我话还要信我呀、哎、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哎， 姐，夫妻两个还客气怎么似的、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呀， 请 请。 哎呀，这里还顶着一个、哦、